98新闻台 FM98.1， 欢迎收听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11点到12点播出的名医昂扣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蔡慧月。今天呢，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哦，要来跟我们谈一下心肌梗塞的问题。陈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其实呢，大家都觉得说心肌梗塞应该是冬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嘛，那今天呢天气还不错啊，有一点风，然后太阳还蛮舒服的，这种很舒服的秋天的天气形态，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讲心肌梗塞呢？可见心肌梗塞其实是不分这个季节的，当然它有这个高峰好发的，就是我们讲冬天寒流来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天气呀、冷热交替的时候， 对。 但是其实平常也都会有这个，只要身体有这个危险因子存在，就很容易引发。 对，主持人讲的很有道理哦。就是我们心血管疾病，当然大家知道好发是在冬天，可是大家不要忘了，除了冬天之外，冷热交替变化很快的时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极度炎热的时候，夏天极度炎热的时候，其实这几个也都是心肌梗塞好发的时间。所以其实尤其是你本身齁，如果本来就有心血管疾病的话，更是你几乎无时不刻都存在一个风险的状况齁，所以并不能说因为天气这个天气比较冷，所以大家比较需要注意这个保护。 保暖齁。 对，那其实其他时间你都还是要做一些预防的措施。 其实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保暖嘛。那夏天刚刚医师也提到，夏天也是会有心肌梗塞的问题哦，就是这个冷热交替。所以夏天你更注意，更要注意补水，以及冷热的温差变化不要太大。 对， 因为现在有些这种办公大楼里面冷气都开得很强， 对， 然后一到外面哦，太阳又很大， 对 对，这样子一冷一热就很容易身体不舒服。 对，而且夏天就像刚主持人提到一个重点，夏天的心肌梗塞有时候是水分补充不足够，所以你的血液就变得比较浓稠，容易产生血栓，所以夏天如果你真的流汗流太多，这个水分流失太多，其实要千万要记得要补充水分，避免那个血液太过浓稠，产生一些心血管疾病。 是，就是要养成这个随时哦，你在坐在这个电脑前面啊，就要不断的补充水分嘛，不要觉得说，哎，我在冷气房，其实冷气房干哦。这个身体的水分流失也是很快的 哈。 那刚刚医师有讲到说，这个心肌梗塞它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原本就有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当然你就是平常就要多注意，或者是说，哎，我们说有三高的问题啦，这个高血压、血糖。 或是胆 血脂过高， 对， 但是呢，有一些案例哦，我们会发现说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心血管疾病，然后就是突然爆发的。 对，其实心肌梗塞哈，它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属于比较急性的。我们通常讲急性心肌梗塞为什么会发生，通常都是你血管本身就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就是已经有一些斑块在。那这些斑块呢，它是卡在血管壁上，但是突然有一天它突然剥落了，就像土石流，原本那个土石是在山上好好的，突然一个台风土石流，那个石头滚下来就塞住马路了。 对， 所以心肌梗塞有点类似这样，就是你的血管原本就不是健康的，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卡了一些土石在血管壁上。那突然一个活动哦，可能是譬如跑步或者是去爬山，突然一个运动的状况下，那卡在血管壁上的土石崩落下来，就把整条路塞住了。那所以大家要预防，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血管会原本就卡了一些土石，所以这是基本的原因。那为什么会产生血管本身就有一些不健康的这个斑块残留在上面，就是主持人刚提的三高的问题，还有一个抽烟这几件事情都会让你的血管壁越来越增厚，卡了一些不该卡的一些异物在上面。那久而久之，慢慢这些斑块形成之后，它有一天突然崩落下来，就会产生所谓的心肌梗塞。 刚刚这个陈医师讲到，就是这个心肌梗塞啊，用这个土石流来比喻，我觉得很好哦。就因为土石流其实跟道路有没有关系，就是跟你的这个血管没有关系，但是跟你的这个血管壁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 对，就是血管壁你卡一些东西，然后一旦呢有一些危险因子的时候，它血管壁上面的这个累积的 这个东西就会掉到这个血管道路上面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会导致土石流的发生，就是血液流通不顺嘛， 对对对对，路就不通了， 路就不通了。那所以像我们知道说，哎，土石流什么时候会发生啊？就是台风天嘛，啊，突然下大雨的时候， 嗯，对。 所以同样的，心肌梗塞什么时候会发生？其实也是有一些，比如说，生气，很生气的时候， 哦， 就情绪变化太大，压力很大的时候， 对对， 就会造成你这个心肌梗塞的发生，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这些因子。那当你发现说，我觉得我最近压力很大，开始觉得身体有不太舒服的时候，就是身体在告诉你，你要休息了， 嗯嗯， 你不要再给自己这么大压力了。 对，没有错，嗯。所以其实我们在卫教这个心肌梗塞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分就是所谓的原因跟近因啊。 嗯， 原因就是我们刚讲的三高加抽， 三高的问题， 三高跟抽烟哈，这四个通常我都戏称它叫四大天王，然后就这四个东西哈，我们看一个。病人最重要的四件事， 嗯， 你如果这四件东西有的越多，你就越危险， 嗯， 好，哦，那除了这四个之外，其实还包含了肥胖啊，嗯，哦，那个家族史，这些我们会零零总总，这都叫危险因子， 嗯， 那我们讲比较近因的，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最近是不是有去活动，哦，或者是有一些压力情绪等等这些东西，哦，那如果你有一个原因，譬如说你有三高加抽烟，那有一个近因，最近又情绪不好，或者是突然有一些那个压力过大的情况，其实就很容易会产生一些所谓心血管的这个病变， 嗯， 对对对， 是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哦，就是有一名55岁的叶先生啊，他原本没有心血管疾病哦，但是呢，他有抽烟的习惯，他抽了30年，嗯，这个就是刚刚这个医生所讲到的这个四大天王啊， 哈， 其中就抽烟，然后再加上天气忽冷忽热，我们讲到的季节的因素嘛，然后持续的感到胸闷一个星期，就是呢，他会觉得洗完澡坐下来啊，就觉得胸口闷闷的，然后他就觉得坐一下，一段时间之后就消失了，嗯，这个情况持续了一个星期，然后他就觉得没有关系，就不去管他，到最后啊，就突然就发作了， 嗯， 所以其实心肌梗塞，当然急性心肌梗塞可能是不是很难预防，但是其实他还是有前兆的嘛， 前兆这个通常来讲齁，通常急性心肌梗塞一发生的时候通常都会蛮厉害的，嗯，所以是不是会有前兆不一定，它通常发作的当下就会很厉害，让你感觉到胸闷胸痛，甚至有些转移痛的情形， 嗯哼， 所以未必会有所谓的先兆啦， 嗯， 所以我们还是会卫教患者，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是高风险，就是我刚讲可能有三高有抽烟的问题，那你又有突发这种胸闷胸痛不舒服的情况，可能还是要赶快去医院做一些检查，嗯，才确定说你到底你这个胸闷是不是心肌梗塞或者是其他的因素引起的， 嗯哼，所以就是说你不明原因，你可能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健康检查的习惯，所以他可能也不会知道自己是不是这个有三高的问题，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心血管疾病的问题，但是生活上确实有一些我们觉得的一些危险因子存在，像是这个抽烟啊，或者是肥胖， 对， 或者是喝酒，而喝酒也会导致这三高上面的问题嘛，而你有这些习惯之后呢，你就要注意你自己平常这个身体上面的变化。当然你觉得说，这最近有点不舒服，不管是胸闷啊，或是其实虽然是心脏疾病，有时候会导致，刚刚医生有讲到，它会扩散，它不是只有胸口这边痛而已，所以有时候手靠近心脏的左手嘛， 对对对， 左手也会痛， 手臂啊，肩膀啊，下巴，我们碰过最严重的是最奇怪的是牙齿痛的， 牙齿痛， 对，他一直去找牙医看，牙医也没有看到牙齿什么问题，那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心肌梗塞，是血管的问题，所以转移痛的范围有时候很大 很大， 对 对, 对, 对， 这很难查，牙痛，然后 对对对，所以就是比较罕见的啦，当然这个也不是要告诉大家说每个牙痛就去看心脏科但还是最主要最常见的还是胸闷胸痛， 嗯， 那我只是说有些奇怪的转移的位置，如果真的那个地方查不到什么特别原因的话，还是要考虑说会不会是心脏来的，对， 是，所以你就是要随时注意自己身体上面的变化， 对， 那我看到有一个这个你可以注意自己是不是高危险群，就是有一个这个血液算命公式，这个是什么？这网络上写的啊， 这个其实我不是非常了解血液算命公式， 是， 我看一下， 它可能就是要看看你这个血液浓度，血液浓度是可以测试的吗？ 哇，他其实我看他这边讲的齁，其实他其实所谓这个血液算命公司其实看起来也都是跟我们平常讲的差不多齁。 嗯， 你看他这边有一些指数，像年龄啊、遗传啊、 嗯、 血压、血糖、胆固醇，有没有运动，有没有抽烟，有没有过度肥胖。齁，实际上这几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危险因子。 嗯， 那当然你说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公司，其实这个怎么讲，每个医师的做法不太同。 嗯，然后 像我们的一般来讲就是单纯看你有几个危险因子，就有几个、嗯、风险就会比较高。 嗯哼， 那你说有没有什么加权，这个我想这个就不一定。 可是一般呢、哦、会到这个医师您的这个心脏内科门诊看病的这个患者啊，应该基本上就已经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或是三高方面的问题存在，他才会就医嘛。 嗯，其实不完全，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说其实现在人年轻人其实这个上班族压力很大，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偶发性胸闷。 嗯哼， 但是未必每个都心肌梗塞。 是、哦、 所以其实我们门诊也是看到很多这种可能没有什么危险因子但常常胸闷的。 嗯， 那这种其实大部分都是所谓的我们讲自律神经的问题。 哦， 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工时太长、嗯、睡眠不好、 嗯、 哦，会有时候会有一点这种胸闷不舒服，或者有点轻微的心律不整。 嗯， 哦，那所以是不是每个胸闷都心肌梗塞，其实这个是 要很多因方面综合考量。 没错没错，所以这是一个对医生来讲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到底一个胸闷胸痛是不是跟心脏有关，有时候我们会分两个面向去看。 嗯， 第一个面向就是我们刚一再强调的危险因子。 是。 哦，就是你到底有哪些危险因子。我举例来说，假如说同样的胸痛，同样胸闷胸痛，如果是一个20岁年轻女生，没有三高没有抽烟，她来的话，原则上我大概不会认为她是心肌梗塞。 嗯哼， 检查都还没做的之前，大概机会就很低啦。 嗯哼， 但是同样的胸闷，如果来的是一个80岁有三高抽烟40年、 嗯、 哦，有糖尿病等等的话，那他心血管疾病风险就很高。 嗯， 哦，那在还没做检查之前，我们就已经可以把它做一个分类了， 评估出前的一些评估。 对，所以第一部分我们会先评估所谓的危险因子。 嗯， 那第二部分就是要看说他这个胸闷胸痛的状况。 嗯， 像一般我们讲心肌梗塞或者心血管疾病的胸闷，一般来讲是那种闷，整片式的闷、哦、就是说你很难去定一个地方，就某一个点特别痛、 嗯、 大概没有办法，就会觉得整个胸口整片的不舒服，而且那个感觉会像是被东西压着、 嗯 哦、像好几层棉被或者是一个石头压在胸口无法呼吸的感觉。那这种东西这种症状通常会维持大概十几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以上、哦、才会慢慢改善，活动时候会加重，休息会稍微好一点、嗯、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是自律神经或者是一些压力过大引起的，通常是比较像是刺痛、嗯、哦，像是神经那种丢结的丢结，我们讲台语讲是抽一下抽一下的感觉、 嗯、 那这种痛通常在休息静止的时候会特别明显啊，活动的时候有时候你去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比较舒缓、 嗯、哦， 所以其实我们第二个部分就会评估你这个痛到底像不像我们讲心血管方面的疼痛。 嗯、 哦、所以如果你第一部分你的风险也很高，那你的痛听起来也蛮典型的，那我们就会高度怀疑，那我们就会帮你排一些进阶的检查，去看看说你的痛到底是不是跟心血管有关。对。 嗯，是。所以这个疼痛的判断还真的是一门很大的专业。 没错。 对。所以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疾病哦，这个罹患的年龄都慢慢的下降嘛齁、哦、过去大家觉得说这个心肌梗塞应该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才会有的疾病，可是现在五十几岁啊甚至四十几岁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当然跟家族史或者是他的平常的饮食习惯齁啊有没有运动都有相关，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想说现在人压力大文明病多嘛 齁， 所以你平常是不是压力大，这也是一个因子啦，所以就是要考量到很多。那当然你觉得说自己有这个胸闷的问题，那也不要说今天医生讲说好像这丢几的丢几的，我好像不是这个心肌梗塞上面，不是心血管上面的问题，那我就忽略不去注意，其实也不行。 对， 因为如果说真的是自律神经失调，你他就是在告诉你 先生小姐你该要休息一下了。 对 对 对。 对不对，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这个形态了。 是。 所以都是我们的身体其实平常就在告诉我们很多，提供很多的讯息，告诉我们很多的话，只是我们忽略不去看而已。 对。 是。那今天呢我们讲这个心肌梗塞啊，那如果说这个医师刚刚讲这心肌梗塞有时候来得很突然，我们叫急性的嘛。 对。 那急性的就要掌握这个黄金救援时期了。 对。对原则上急性心肌梗塞来齁，这是我们在急诊遇到这种，其实急诊一旦发生胸痛的病人，不管他是不是急性心肌梗塞，只要是胸痛的病人齁，原则上在急诊他马上会做心电图。 嗯哼， 一般现在全国的标准是10分钟内，你就在全国各大医院，你只要是主诉是胸闷胸痛的话，大概一进来马上医生护理师就会帮你做心电图。那心电图第一张心电图我们会判断说到底像不像急性心肌梗塞。 嗯， 如果第一张心电图很明显就是所谓的急性心肌梗塞的话齁，就要马上通知心脏科医师。 嗯， 先通知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赶快来处理，就是赶快把这个塞住的血管打通，抢救生命这样子。 嗯， 那如果说心电图有些心肌梗塞是心电图看不太出来的。 嗯， 所以如果第一张心电图看起来并没有很确定，但是人还在不舒服，我们通常会留下来留在急诊帮他抽血，抽所谓的心脏酵素。这是第二个可以判断到底有没有心肌梗塞的，就是说心脏酵素它是一个存在心脏肌肉里面的一个酵素。那如果心脏肌肉受伤了，像心肌梗塞就是因为血管塞住，肌肉受伤受损。那如果肌肉受伤的话，它就会释放出这个酵素在血液中。所以我们用抽血的方式，如果酵素有上升，就代表的确你可能还是心脏有受损，你可能还是像心肌梗塞。所以大概在急诊会做这样的流程，然后一样，如果说这个心肌酵素太高的话，一样会通知心脏科医师来做处理。对。 嗯，那如果说这个他已经发现说自己有心肌梗塞，我们过去常听到说，哎，这个我们不会讲那么专业，就哦，他心肌梗塞发作了， 对对对对， 应该都想说哦，他心脏病发了， 对对对对对， 好像送到医院去。大家最常听到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装支架。 嗯，对，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我刚刚讲的做心导管。 嗯， 心导管跟支架其实大家有时候会有一点混淆哈，其实他们可以算是同一件事情啊，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我跟大家稍微简单解释一下，所谓的心导管齁，就是我们会从手或从脚齁，我们会找一条动脉，打针进去之后用一条很细长的管子齁，去回到心脏，因为身体所有血管都是来自心脏嘛齁，源头都是心脏，所以我们可以从脚或从手打针之后用长长的管子去回到心脏，去看说你心脏的那三条血管，那条三条大的血管有没有问题。 齁， 这个就要心导管的手术。 嗯， 那如果没有问题就结束了。 嗯， 那假如说看起来真的是很厉害，真的像心电图讲的，哇，有一个地方塞得很严重，完全阻塞了，就要把它打通。 嗯， 打通之后，因为就像刚土石流的概念，你打通之后土石流被你拨到旁边了，但是它你如果没有用一个鹰架，或者像我们讲有一些隧道会用一些那个框架把它架起来的话， 很容易 还是会再下来。 对对， 所以支架的概念就是这样，它把整个血管框起来，让你外面的土石不会再崩落下来。 嗯哼， 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在同样的一次术室里面，我们就会把支架给它置放好。所以应该说放支架本身算是心导管整个手术的一部分。 嗯， 那整个检查包含看血管有没有问题，包含照处理支架，这个全部都算是心导管的手术。 嗯，但是第一步就是要先把阻塞的东西把它清除掉。 对对， 然后再去装支架。 对，清除我们通常是用气球啦，就是人家讲气球扩张术。 嗯哼， 就是我们会用一个很小的气球伸到血管里面，然后在血管里面把它撑开。 嗯， 它撑开的同时就会把原本在血管塞在血管中间的那些土石撑开到旁边。 嗯， 但是当你气球抽走的时候有可能会再崩落下来。 嗯， 所以你气球拿手之后还是要放一个支架把它固定住。 嗯， 把它定型，以后才尽量不会再发生。 是，那如果说这个血液浓度比较高，就比较浊了。我们台语老人家讲都会的 哦。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很容易你的心脏，我已经把它打通了，也装了支架，但是它很容易又阻塞？ 有可能，有可能。所以为什么放完支架之后，事实上有时候不止放支架，你如果确定有心血管疾病，医生都会让你吃一些我们讲抗血小板药， 就像什么搏击啊或者保酸通这一类，我相信很多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放过支架的人都有在吃这类的药。 嗯， 这类的药其实它就是抑制血小板，因为我们知道血小板会让我们身体比较容易凝固， 对， 凝血。那所以这些药物它的抑制，它的功能就是在抑制血小板，让你的血液尽量保持在一个比较流动的状况， 嗯， 比较不容易产生凝固。那当然它也会有一些副作用，因为想当然了，你吃了这种药，你就是稍微流血可能就比较比一般人来讲会比较慢止， 嗯， 因为它的血小板功能会被比较抑制住， 嗯， 哦，但是相对来讲它可以保护你的心脏比较不容易产生血栓这样的问题。 嗯，那像一般人呢，我们会建议他说你平常的饮食生活作息当然就是要正常啦，饮食清淡嘛，不要高油高糖的东西，然后最好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 对， 那这对于三高的朋友或者是说诶我真的有心肌梗塞我也装了支架了这样子的朋友，他们也有什么运动是必须要避免或是建议要做什么样的运动？ 原则上来讲，你刚放完支架的大概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之内，尽量还是不要再做太剧烈的活动， 嗯， 让身体去适应那个支架。那一个月之后，原则上长期来讲，只要你的状况 OK， 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尽量恢复到运动的状况， 嗯， 因为长期来讲运动还是对心血管是一个保护的效果。那什么样的运动比较适合？原则上还是偏向有氧运动， 嗯， 有氧运动就像是骑脚踏车、跑步、跳舞、游泳这一类都算是 OK， 嗯， 都算是相对比较适合的活动， 嗯，对对，不要太重量级， 对对对对对，重训目前比较没有， 那是年轻人 啊，对对对，嗯，心血管来讲重训它的好处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嗯嗯， 所以一般来讲我还是建议做一些有氧运动比较好， 嗯，對對對，就是帮助自己。其实呢平常啊，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啦，有没有三高问题，你平常就要养成这个运动的习惯。那当然你当然就是运动习惯帮助你身体健康嘛。那哪一天呢你做同样的运动诶发现诶我之前做非常轻松啊，为什么我今天做好像很喘，或是做完很闷，他就是说诶可能你身体上面有什么状况了。他可以及早让你自己及早发现自己身体上面的变化去做检查。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会开放call in哦。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请教这个陈冠任医师的话，欢迎 call in 进来，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 02-8369-3398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名医昂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哦。我们今天聊的是有关于心肌梗塞的问题。听众朋友呢，如果有这部分的问题，或是有任何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陈医师，欢迎 call in 进来。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那今天陈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呢，除了告诉我们哦，就是把心肌梗塞比喻像是土石流一样，告诉我们它是怎么发生的，那诶有哪一些危险因子，以及说诶你要如何去预防，甚至说诶心肌梗塞一旦已经发生了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哦，告诉我们很多有关于这部分的知识。那听众朋友呢，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call in进来了。我们首先来接听陈小姐的电话。陈小姐你好。 主持人好。 嘿、 hey, 你好。 医师好。 嘿、hey, 你好。 请教一下齁、 hey. 有高血脂高血压啊，然后现在医生说要给他打针在他的血管里面，然后有说疗程要10次，一次3500，那个你知道吗？什么雷射的雷射针？ 这个我不清楚，也是心血管的治疗吗？ 他是说什么他的血液太浓稠。 哦，打那我是打降血脂的药是不是？血脂过高， 应该是啊。 嗯 ，OK。 这个这样子打，对身体会有改善吗？ 好，我可一起来回应齁。原则上来讲齁，这个我不太确定他讲的是不是所谓降血脂的针剂啦，因为听起来齁高血压高血脂的治疗目前来讲有一个最新的治疗方法，就是针对高血脂是有一个针剂的治疗。那通常来讲这个针剂是对应对一些高血脂真的用吃药降不下来的人，有时候我们会用针剂的方式， 哦，那针剂的效果是非常好啦，因为目前这新的这种针剂型的降血脂药物都可以把血脂降得非常低。目前我们认为齁，血脂还是一个心血管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能够把血脂降得越低是越好。 嗯， 所以我在想，当然我不确定它这个是不是只降血脂的药，因为听起来我不是非常确定。不过如果是降血脂的药的话，我相信它效果应该会不错。那如果血脂降得下来的话，其实对未来发生心血管事件的机会也是会大大下降。 哦， 所以我觉得可以再跟医师讨论看看，如果你有一点疑问的话。 对，这个陈小姐可以问一下医师的，到底这个打这个针是它的作用是什么？那因为价钱也蛮高的嘛，哈，感觉这个陈小姐比较 care 这个价钱的问题。如果你有这个疑虑的话，你也可以请教第二个这个专家的意见嘛，哈。 对， 好，继续我们接听另外一位陈小姐的电话。陈小姐你好， 嗯，主持人你好，医师好， 嘿，你好， 我请问一下哈，我的血压一直都很低呀、啊，有都50出头，低血压， 嗯嗯， 啊。甚至有一次到40几，哦，我请问医师，那个血压低，我要有用什么方法让它高一点点？ 好， 这个血压低其实是蛮多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很多有这个问题哦。血压几乎都偏低啦，哦，甚至年轻女性几乎很少看到高的血压超过100的。 嗯， 那血压低的话，当然第一个先看有没有症状哦。有些人是先天血压低，但他并没有太明显的症状，这种通常我们觉得还可以接受。 嗯， 但是有些人是血压低，但合并会有一些常常会头晕啊，或者改变姿势会觉得晕眩的话，那就可能是血压过低。哦，那这种血压过低的情况下，一般来讲没有，说实话没有什么太适合的口服药可以让你血压上升。哦，有一些少数的药物是针对这个我们讲姿势性低血压的药。哦，是有一些这类型的药，但是效果都很有限。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建议，就是这种血压低，而且你会有症状的人的话，第一个当然你还是要做完整的检查，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或有没有贫血等等这些问题。假设都没有，真的是偏偏血压低合并有症状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建议说，你饮食方面可能多加一点，就是比较盐分的东西。 嗯， 哦，因为其实。血压跟钠离子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说要低钠饮食，要低盐饮食。那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你血压真的偏低，那你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一个先天性的毛病的话，有时候可能用一些盐分比较高的饮食，当然不是说真的是吃很咸呐，就是说稍微增加一点适度的盐分，也许血压会稍微再正常一点。对， 是，好，提供给陈小姐参考。另外，我们接听简小姐的电话，简小姐你好。 哎，主持人好，哎，陈医师好， 哎，你好， 我请问你，哎，我有时候头会晕的， 嗯， 然后就是跟心脏有关吗？那第二个问题是我的脚根部会痛， 嗯， 那挂的话应该是挂哪一颗？谢谢你， 好，谢谢。 这问题好大。 对对对，这个头晕啊，说真的，头晕的这个范畴非常多， 是， 所以我很难说是不是跟心脏有关， 嗯， 包含如果你有在用药的话，可能会被药物的因素， 嗯， 那如果没有用药的话，心脏的问题啦，甚至脑的问题啦，颈动脉的问题，其实都有可能，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这个晕眩真的是困扰很久，可以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 对，做一个健康检查看看。 对对对对，那你说挂哪一科？我觉得都可以，心脏科、神经科都可以，因为其实如果检查 OK， 它会帮你再做别科的这个转诊，所以你就先挂一个，就是心脏或神经都没有关系。那至于脚根部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要先考虑骨科方面的问题。哦，因为脚根部的疼痛通常比较像是神经或者是骨头方面的问题， 哦， 比较不像是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可能可以先考虑看骨科或复健科或神经科这一类的， 嗯， 对对对。 是不是可以，这个简小姐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个全身的健康检查，然后找出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然后我们再这个针对那个问题去看要挂哪一科的这个医生来看，对，这个或许会是比较好的方法。好，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心肌梗塞或是心脏上面的问题想要请教陈冠苑陈医师，欢迎 call in 进来，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那其实呢，刚刚听众打电话进来，我就问到有关于这个头晕啊或者是这个血压上面的问题哦。那其实这个医师也分享了，在这个门诊上面呢， 其实你真的心脏，你如果当然你知道自己有三高问题，那就算了哈。 嗯嗯。 那真的心脏有问题的，其实比例并不高。 嗯， 很大部分其实跟情绪、心情、压力， 对， 是很大的相关。 尤其是你如果是年轻族群，几乎百分之百，几乎啦，几乎。 那你不要觉得说老人家不会有这个压力上面的问题。 对， 因为以我自己的母亲为例啊，她八十几岁了，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在家。我都觉得，哎，如果我是他，我会有忧郁症。那他常常跟我讲，他头晕，然后检查也检查不出任何问题。我分析啊，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种，我们讲的忧郁症，或是你看发觉不出来的忧郁症，就心情不好嘛。 嗯嗯嗯， 心情不好就是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然后有时候讲一讲，也是希望子女能够关心他一点。对，所以你要去，当你这个有一点这个身体不舒服的症状，你自己发觉当然是最好。那如果你发现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呢有这样子的问题，那除了关心他身体的状况，也要关心他的心情， 对， 会是最好的。继续我们来接听李妈妈的电话。李妈妈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我是这个心脏病啊， 是 我心脏呢，我现在已经80岁了， 是 那我心脏积水， 嗯， 心脏积水肥大积水， 是 那现在他医生给我开的普全达， 嗯， 普全达，但是有个问题，就像你刚刚讲，你们一般人都怕血栓，对不对？ 对， 那我有紫斑症，我不能吃二十匹林， 是 我凝血力差， 是 如果稍微打潘金西林或者什么，马上这个。就起了个青斑， 嗯， 皮肤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 是。 那这个情况，我刚刚看这个药的袋子上面写啊，它有它这个是就是像你们刚刚讲担心的说血栓，那像我这种人就不可能有这种情况，那我怕它血管破裂， 嗯嗯 嗯， 因为我已经吃了三年多了， 所以是早晚各吃一颗吗？ 对对 ，OK。 那我就现在请教一下， 嗯， 我自己自作主啊。我就吃加一块加一粒这个维他命C， 嗯， 加然后再加一个 B12， 嗯， 补血的那种，跟这个普全达一块吃， 嗯嗯 嗯。 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三年多了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嗯嗯嗯。 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吧，我现在体重骤减， 嗯， 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我瘦了有8公斤， 哇。 我现在就怀疑我可能有糖尿病，但是我人非常瘦，我163的体重，本来只有50到52，还有年纪大了，我知道年纪大了，这个水分也皮肤的水分也会缩减， 嗯嗯， 对不对？那我的体重就在50、49，我最多瘦也瘦一点，可是最近这3-4个月就瘦了有8公斤， 哇。你妈妈，我问一下，你有心律不整吗？ 有 吗？哈， 有。我还有焦虑症，他给我开的有那个叫焦虑症的。 好好，嗯，OK， 那我来帮你回答一下哈。 嗯， 这个你妈妈吃的这个叫做普酸达或普全达哈，这个叫普酸达了，它是一种新型的抗凝血剂哦，所以这种通常是用在心律不整，就是有心房颤动的病人。所以我刚才会问说哈，你妈妈是不是有心房颤动了？哦，那如果有这个心房颤动的话，你吃这个药物，它其实是会预防你中风啦。哦，所以我想这个医师开这个药对你来讲是可以预防未来中风的发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可能这个药你还是要继续吃。那至于可不可以跟 B12 跟维他命 C 一起吃，理论上应该是 OK 啦，没有特别说不行这样的状况， 嗯。 所以这个药我想很重要。那另外一个你提到说你的体重下降很多，这个除了糖尿病之外，老人家事实上我们还会担心，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些我们讲类似肿瘤这方面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可能也是一样，去做个检查好了。抽个血，或者是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检查，看看说是不是血糖啊，或者身体啊哪里有一些异常。哦，因为如果说你不是你不是刻意减重的情况下，掉了7-8公斤，在好像听起来不是很久的时间哈，那大概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所以这个李妈妈如果要去进一步做检查，抽血检查，一样找心脏内科 OK 吗？ 他可以，我觉得这个，因为他目前还不确定什么原因，你可以找你原本在看的，因为听他来讲，他应该是固定有在看一些科， 是 有固定的药，你可以先跟你原本的医师讲。那其实我们一般的医师都受过这个一般医学教育的训练，所以大概都会帮你猜测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他会帮你做一些基本的抽血，比如说肿瘤因子啦，或者是这个糖尿病的指数。那如果说起来真的有异常，他会再帮你转去专科，哦，可能肿瘤科或转去糖尿病科等等，再做后续的追踪。对， 是这个李妈妈很不错，随时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身体的改变。好，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回来我们会继续开放 call in， 听众朋友呢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 call in 进来，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名医昂扣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那我们今天聊的是心肌梗塞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有这部分的问题或是任何心脏相关的问题想要请教陈医师，欢迎扣音进来，我们的扣音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继续我们来接听李小姐的电话。李小姐你好。 主持人好，医生好。 你好。 我今年69岁哈，我从那个33岁开始哈，就会有那个刚才医生说的那个是不是自律神经失调哈，啊，有时候心脏部位会这样刺一下刺一下，可是到现在都有哎，那在生活上要怎么保养呢？ OK， 好， 谢谢。 谢，不会。 哎，那么久嘞。 对，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如果是因为听起来的确比较像是症状是像这样了，那你说怎么保养？一般来讲，我们会先用非药物的疗法。非药物疗法当然就是这个说的很简单，但做的不容易啦。就是要试着放松自己的压力，那做一些定期的运动舒缓，那睡眠充足等等这些东西。那当然这些非药物疗法。有大部分人做了之后会有帮助，但有些人可能比较严重的，他也许做完之后改善有限。那真的还是很厉害的，还是常常会这种不舒服的话，我们会建议用一些轻微的药物。有时候我们心脏科会给你用一些那个，就是我们讲神经的这种类似阻断剂、安定剂，会让你自律神经不要过分的亢奋。这时候会让你觉得比较舒缓、比较平和一点。所以其实。应该讲说可以先尝试非药物疗法，先调整自己的作息。那真的不行的话，其实医生还是会帮你用一些轻微的药物帮助你的症状会改善这样子。 所以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它是可以持续很久的。 有，对。而且尤其是在一些我们讲这个 高压环境下， 有时候是性格啦，就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属于比较容易紧张，或者是比较 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很大。 对对对，我们讲有时候太认真也不好， 是， 所以就是有些这个一板一眼，或者是说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对性格比较急的这种，通常他就会三不五时就会有时候会发作一下。 是，那像李小姐她现在就是现在69岁了嘛，因为年纪也渐渐长了，是不是有需要去做一个？这个检查就心脏方面的检查， 我觉得是可以，因为的确他年纪长的话，我们心血管风险会上升，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觉得可以先做一些初步的检查，心电图、X 光等等的。那如果说做起来真的没问题的话，尝试用一些轻微的自律神经的药物，也许就会改善症状。 好，给李小姐建议喽。继续，我们接听张小姐的电话。张小姐，你好。 哎，你好。 你好。 哎，请问医师哈，那个心肌梗塞。它发生的位置是不是就在心脏周边的大血管？还有脑中风是不是发生的位置就在脑部的血管？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好的， 好。 原则上我们有时候会讲这是同源的疾病啦，因为我们刚讲土石流如果塞在心脏血管叫心肌梗塞，但同样如果血栓是打到脑造成脑部的血管栓塞的话，那就是脑中风。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把心肌梗塞跟脑中风当作同一件事，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它就是血管性的疾病。所以就像这个张小姐讲的没有错，如果是脑的血管塞住就叫脑中风，心脏血管塞住叫心肌梗塞，所以其实危险因子都差不多、 都三高的问题， 三高的问题，抽烟也会增加。所以一样的，我们就是用同一个方式去预防这两件事情。 是，好，继续我们来接听李太太的电话。李太太你好。 你好，主持人陈医师好。 你好。 是，因为我的先生大概在8年前的时候，他就是有一天晚上半夜的时候，他就是睡睡的，他就说他觉得他吸不到空气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赶快去医院急诊啊，然后当时一气量血压是150这样，就后来急诊医生说 确定是高血压，那隔天我们过两天我们就去看门诊这样。那我把当时我先生的状况，就是他吸不到氧气的状况跟医生讲，可是医生他答复的也是不是很明确这样子。 嗯嗯， 对，那这个问题已经多年来，我们两个我跟我先生一直在困扰，到底为什么当时候会吸不到氧气。 嗯嗯， 这样子。 后来有在发生吗？ 后来有在发生过一次，但是没有这么严重这样。几年后再发生过一次。 嗯，OK， 好， 麻烦陈医师。 不会。原则上来讲，我觉得我当然他这个半年突发的症状来到急诊，我相信急诊一定做完整的检查了，因为急诊现在都是对胸闷胸痛都是高规格看待，心电图 X 光之外抽血一定也都会做足准备，所以如果说初步心电图 X 光抽血都没有异常的话，再像后来回到门诊，我相信门诊医师应该也有排一些检查，如果都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异常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就要怀疑说会不会就是我们刚刚讲自律神经的问题。有时候是突发性的这种焦虑会造成一些胸闷胸痛喘的情形，所以当然我们现在资料有限啦，没办法知道说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要表达就是说，如果真的完整的检查都做过真的查不到原因，有时候要考虑说会不会是自己太过压抑 情绪上面的压力上面的， 对，暂时性造成的一些问题。 嗯， 对。 好，继续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喂， 哎，陈先生，请说。 哎，陈先生你好。 哦，我有心脏病了。 哼， 已经我大概有两三年了。 是， 因为我现在刚一次支架。 嗯， 我也没去跟医生，那个胸闷胸痛。 嗯， 我见有见一些，我就马上到急诊室。 嗯， 去检查。 嗯。 啊，治愈好就是让他别给我那个以后我去看门诊去了，看我那个主治医师啊，他说你这个胸痛啊，可不是这个心脏病的问题，那是这个胃里的肠胃不好， 肠胃的问题。嗯，所以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子的问题哈？ Okay. 就是这个陈先生他装了支架了，已经两三年了， 嗯， 这个还是会有胸闷的问题，但是医生说跟心脏没关系，是肠胃的问题，有可能吗？ 有可能，因为其实。这个我们讲胸口的痛吼，甚至说我们上腹的痛，这个区块的痛有时候很难区别。 嗯， 所以我们常在急诊看到，你以为是胸痛，就做起来是肠胃胃食道逆流， 嗯， 或者反过来他来的时候是胃痛，就做出来是心肌梗塞的，都会碰过。 嗯， 所以以陈先生的状况来讲，他如果血管已经处理过了，那医生确定真的血管的狭窄已经完全打通了，那人还在不舒服，这个时候的确就要考虑会不会是胃食道的问题。 嗯， 因为其实在我们人的身体结构上，心脏跟胃其实就差一个横隔膜，都在心脏正中央这个部分， 哦，呵呵， 所以有的时候你很难去定位说到底是哪一个内脏器官在不舒服，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确定医生已经帮你确定血管没有问题了，那也没有其他心脏方面的其他的考量的话，是要考虑胃肠或者是胸腔，就是一样在这个区块的器官去查查看。 嗯哼，就胃肠的问题，有可能是你就是觉得我心脏怪怪的，可能心理问题也有可能， 这个也有可能。 对，好，我们接听最后一通电话，钟先生的电话。钟先生你好。 先生你好，我请教你一下，因为我62岁了哈，但是我之前都有那个中度呼吸障碍症啊。 嗯嗯嗯， 那我也多次常常就是会整个人就是昏迷，然后就没有呼吸，就好像假死一样就死掉了。 睡眠的时候是不是，睡着会睡到一半会呼吸终止， 有的时候在飞机上，有的时候是在睡眠，有的时候是在座椅上，有的时候是在爬山的时候。 对， 那每次去到医院呢都好了啦，可是后来神经内科帮我检查的时候发现说我的血压突然会下降，但是查不出原因，但是我最近常常会觉得就胸闷啊，那特别是我鼻子秋冬天这种季节，那这样子阻塞的时候就会特别感受到胸闷，可是我每次都是运动走路啊，有氧运动这样子哈，还是有改善很多，那不晓得这个要怎么样子为 好。 好，我们时间剩30秒了，医生。 Okay, 那我简单讲一下，因为他这个睡眠呼吸中止还是有可能会增加心血管事件的机会哦。这个睡眠呼吸中止还是会增加，所以我觉得你要先解决这件事情哈、哦。有可能甚至有些人需要用手术的方式把一些那个多余的这个悬雍垂切掉哦，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就关于你的胸闷，我觉得还是要去医院做一些进阶的检查哈、哦，做一些心电图、X 光等等，才能确定说是不是心血管方面的事情。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星光医院心脏内科陈冠任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哦。那也是提醒听众朋友啊，要随时注意我们自己身体上面的警讯哦。当你发现诶真的身体有什么状况的时候，赶快去就医，或者是养成这个规律的生活习惯，每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这是最保险的。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边了，下次再见咯，拜拜。